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44面，544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啊，第五行要当孝顺，即观经之孝养父母，见于彼经三福之首，乃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之业也。在这一品的开端，念老就引用了《观无量寿经》敬业三福啊，这个三条是一句。世尊告诉我们，那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三世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菩萨修行成佛，这个三条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学习佛法，经历很长的时间啊，有人几年，有人几十年，得不到修学的效果，于是对修学佛法了怀疑了，终悔了，退心了。自古以来这都常常见到啊，不足以为奇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产生？对于敬业三福了解的不够透彻，没有真正的能够修学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三条是多重要。净宗学会当年刚成立的时候，这20多年的事情，我们跟同学们定了日常修学的课程，只有5个科目，越简单越好记啊。第一个科目呢，就是敬业三福，不仅仅是修净土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可以说所有大乘法门都不能违背，都不能离开。你是这个 三条是多么重要，违背这三条决定不能成就啊！而这第一条啊，确确实实就是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啊，孝养父母怎么做法？只要你能够把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啊，《弟子规》不是念的，不是讲的，啊，字字句句都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它才管用啊！啊，这是根本的根本。唐朝中叶以后，在中国佛教里面的祖师大德，他们放弃小乘的学习啊，盛唐的时代，小乘有两个宗派，居士宗跟陈世宗啊，只要是学佛，小乘不能不学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佛说是非佛弟子，这佛不承认你啊，你劣等呢。小学没有念去念大学了，哪有这种道理 啊，那么唐朝中叶之后，祖师大德放弃小乘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用儒用道代替小乘，行不行啊？通过这一千多年的实验，行，效果卓著啊！这一千多年来，佛门里面无论哪个宗派都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啊，说明儒跟道啊确实可以代替小乘啊。儒道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东西，我们学起来格外的亲切啊，所以儒家我们就采取《弟子规》啊，道家呢，我们采取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去落实慈心不杀啊。儒家的《弟子规》落实孝养父母。奉师师长，就是孝亲尊师啊！啊，有这样的基础，后面修十善业就不难了。所以，敬业三福头一条，四句里面就是讲的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如果这三个根没有学好，学佛当然有问题啊！所以佛不承认你是弟子啊。我们受了三皈，拿了皈依证没用处，佛不承认。如果你真学啊，真的把儒释道三个根扎好了，没有做皈依的仪式，佛菩萨还是承认你。你是他的真弟子，不是假的啊！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啊！这个三皈五戒，这是形式啊，不是很重要的。重要是你真正肯干了 啊，你真学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 孝养父母这一句，可以说是事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啊！哪有不孝父母的人会有成就啊？他能够做佛，能够做菩萨，没这个道理。哪有不孝父母的人能够成为世间的圣人、贤人、君子？没有啊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没看到一个。啊，今天的人把孝养父母疏忽了。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啊，他修学事出世间法都不会有成就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孝亲尊师是信德。啊，事出世间的圣学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，不是信德了，跟他不相应了，他不是世间某一种学术啊。啊，今天世间的学术，他们所求的是知识。不孝父母，不敬师尊长，学知识可以学到，智慧不行啊。他没有真智慧啊，没有真智慧，换一句话是，他没有真正的福报。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财富，但是他的人生不快乐，他的人生没有幸福啊！这是我们同学们，你只要细心去观察，你都看到啊，都在眼前啊！啊，为什么古老的社会人心安定？啊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他快乐，他幸福啊！啊，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他，他满面笑容啊！他身心都没有压力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畏惧，没有烦恼啊！啊，现在这个社会跟过去相比，那叫反常啊！我们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老人自杀啊，住在老人院里，他为什么自杀？自杀的原因何在？他人生的目标没有，人生的希望没有，他活得很痛苦，活不如死，这自杀了。那还有呢，小孩自杀啊，小学生自杀，初中学生自杀啊，大学生自杀，这已经不是新闻了。那这些小朋友年轻人他为什么 都值得我们去反思，应当把原因找出来。人活在这个世界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这个活的就痛苦了。有地位，有财富，造孽。啊，有财富是福报啊，没有智慧他就不知道享福啊，福报全变成造孽。啊，所以今天的社会大家都知道问题太多了。总的来说，从根本上讲，是教育出了问题。现在的教育，从幼稚园到研究所，没有教伦理，没有教道德，没有叫因果啊，而这些呢，是古代，无论是中国是外国，是教育里面的核心，最重要的一部分啊。今天人不讲了，啊，中国人。年岁大一点的人都知道，啊，孔子教学四个科目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个是言语，第三才是政事，最后是文学。现在教育只讲后面两样，前面两个不要。社会出了问题了啊！古时候教育德行在先呢，德行学好了之后，再教你说话、语言，是一个人一生祸福之门。啊，你跟人往来，言语是个管道，不会说话，有意无意得罪人，跟人家结下冤仇。多数结怨的人，他都会引起报复，这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你说多可怕啊！所以言语是大学问啊！啊，是要以德行做后盾啊，好的言语。带给自己的幸福，带给家人，带给社会的幸福，带给世界的和平，那是功德啊！不善的言语引起家庭冲突、社会冲突啊，国际之间的冲突，绝大多数都是语言有问题啊！现在这两门东西不讲了啊，只讲正事。正事是什么？就是技术啊。现在讲的科技教育啊，学成之后，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谋生了。 帮助你物质生活，可是你没有精神生活啊，精神上你是空虚的啊，物质上你有丰富的物质生活，精神空虚啊，所以你活在这个世间很辛苦，活得很累也。啊，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在西方宗教教育没有了，东方古圣先贤传统的教育没有了，啊，这就是今天社会，包括地球上的灾变，真正的原因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只有回过头来去找老祖宗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啊，老人是我们的祖宗啊！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听老人言？认为老人已经过去了。啊，他们的智慧没有现在人这么高。现在人科技的发明，古时候人没有啊。啊，他不明了，中国古人有智慧，有没有知识？有知识，有智慧的人必定有知识，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。智慧能带给人生幸福美满，知识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智慧的根是在道德，是伦理道德啊，知识可以不要伦理道德，这是我们今天他在研究探讨为什么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啊。古圣先贤东西好啊，今天没有人提倡，没有人学习啊，东西真好，我们没看到，没听说过，没看到，好在哪里啊？我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，我跟一般年轻人一样啊，也不知道啊。啊，好在我喜欢哲学。啊，这一门学科学的人不多。啊，因为今天一般年轻人，他们追求的是财富，哲学是求智慧。啊，所以希望得到财富的人呢，很少去搞哲学。啊，没想到。哲学的最高峰是佛学，佛经哲学啊，佛经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，从现代30年科学的成就让我们理解了 佛法也是科学的最高峰。啊，科学跟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佛法里头有。啊，这个是我这一生当中啊，不幸当中的大幸啊。啊，老师教我放下世间工作，专心去研究这门课程。啊，我从26岁开始，到今年60年了。啊，锲而不舍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才有今天这一点成就，这成就是什么呢？对于传统，对于伦理道德、因果跟宗教啊，认识了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啊，肯定这些东西能救社会。能救地球啊！对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讲经教学啊，才真正体会到他用心之苦，他的大慈大悲，真实的流露啊！啊，留下来这么多经典，这叫法宝啊！啊，真正称得上这是宝。为什么？它能帮助我们得到一生究竟圆满的幸福。啊，这是小的利益，不是大的。大的利益了，帮助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，正道啊，像他一样啊，佛菩萨的地位，那是大利益了啊！而且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争取得到的啊，这个不是世间法。世间法命里有的你才能得到，命里没有的很不容易得到啊！佛法大家都有，为什么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这都有啊！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佛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看你本有吗？啊，中国老祖宗也常说，人性本善。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啊，这是你本有的，啊，那本善是什么？本善就是佛性，啊，这不是命里有的，有的个个都有，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明白，要觉悟，要回头。啊，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物质生活就变得不重要了。啊，孔老夫子不是富有啊，他的生活也很清贫啊，啊，学生当中是父子最赞叹的颜回啊，那物质生活是更可怜了，但是嫖饮，居在陋巷啊，父子常常感叹说， 一般人处在他的生活环境，很忧虑啊。而颜回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看他，他都是欢欢喜喜啊。所以回也不改其落，他落在什么？落在道。他对于宇宙万有的真相明白了。啊，他快乐啊！佛给我们表演的是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！中国古人也说过，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？得天下之英才而乐于之，教育啊！你学生当中有英才啊，这是无比的欢乐啊！这些道理我们要懂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我们有正确的方向，有正确的目标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变成我们自己的好的增上缘啊，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嘛。你是得多快乐啊！其实这不是一般世俗人能理解的啊，追求世俗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追求世俗的肯定造业多啊，恶业多善业少啊啊，那死了以后呢，麻烦大了。人绝对不是说死了一切就了了啊，那我们这些学问可以不必学了啊，实实在在我们现在真的是明白了啊，死了就不得了啊，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啊所以不可以死啊。我们修净土的人，修净土的人不死，修净土的人极乐世界无量寿，你现在就无量寿啊！啊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死了以后才去的。这一句话，同学一定要知道。你往生的时候，你看到佛来接引你，活着去的。啊，你跟佛去了，这个身体不要了，丢掉了。你没有死，你活着往生啊。啊，死了以后就麻烦大了，不好搞了啊！所以这个佛法叫一生成就的佛法啊，成什么成就呢？一生成佛啊！我们今天是一生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是一生成佛，它不是第二生啊，啊，没有第二生啊。啊，这跟轮回不一样，轮回确实那不知道轮回多少遍了，不断在重复啊。啊，往生不是的啊，往生是清清楚楚成就的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该学的要学啊，该取的要取啊，孝养父母，发菩提心是真孝养父母啊。菩提心真心，智慧心觉悟的心啊，在佛法常讲 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然，这个心是大菩提心啊！啊，我们有智慧的选择啊，选择的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选择的目标是清净阿弥陀佛啊！我到极乐世界干什么？是以阿弥陀佛做老师，向他老人家学习。啊，你这样的心愿一定得到他的加持，他会全心全力照顾你，教导你，你一生当中肯定成就。啊，这是真正孝养父母啊！啊，你只要一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有能力知道你生生世世的父母在什么地方，不是这一生的父母啊，过去的父母你全都知道了啊！你有智慧，你有神通，你有天眼都看见了啊！他们目前受的是什么，他需要的是什么，你都知道，你有能力照顾他，你有能力帮助他，你有能力度他。啊，大乘教里都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啊，生生世世，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眷属，这都是有缘人呐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他们起心动念，你通通都能感受到。啊，这是真正孝顺，真正关怀，真正有智慧、神通、道力啊，去帮助他们。啊，所以孝养一定要老老实实把它做到。啊，孝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面，这是老祖宗的真实智慧。啊，中国文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它是一种智慧的符号。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法，你看到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它的什么意思，代表什么意思。这个字在造字的原则里面叫做会意，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体会这里头的意思。你看它上面是个老，下面是个字，这孝字啊，老代表上一代，子代表下一代啊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。佛法讲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是一体，它代表这个意思啊。中国人对于这个字非常重视啊，也只有中国人啊，日本继承了中国文化，日本有啊，韩国、越南这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，他们有知道有祖宗，所以家有祠堂啊，纪念祖宗啊。那外国人没有啊，啊，中国人有家谱啊，那是什么？家庭的历史啊。中国近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 把祠堂毁掉了，家谱烧掉了，我们在海外着急啊。祠堂毁掉了还可以建呢，如果家谱被烧掉了，那就没法子了，我们的根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念念不忘啊，这家谱还能不能找到？啊，我在这十几年当中，心里常常挂着这种事情。啊，2005年，我回到老家去看看。啊，我们这一族的人还不少。啊，跟我同辈分的人啊，还有30多个。啊，这一个支派呀，啊，就到处打听啊，家谱还有没有？啊，结果总是祖宗有德。啊，家谱保全了，在一个族兄弟的手上。我问他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他小我10岁呀，那时候他年岁不大了。啊，祠堂被毁的时候，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他把家谱偷偷的拿回家藏起来了。藏了那么多年没人知道，连他家里人都不晓得。啊，我跟人见了面的时候，我说现在可以拿出来大家看看吧。啊，真的拿出来了，线装本这么厚，37本。啊，堆起来这么高，37本啊。啊，我这祖宗真有德了。啊，翻开家谱一看，我们老祖宗是谁？伏羲氏。我们这个姓氏，伏羲的后代，伏羲、神农都是老祖宗。啊，从有文字记载，皇帝，从皇帝到我这一代，136代。啊，记载的清清楚楚啊。啊，人要不知道自己的根，这个对自己祖宗那一种敬爱的心生不起来。啊，秦始皇那个时代，我叔家姓徐，啊，徐福，这个家谱里头都有的。他带着一些童男童女到海上去求神仙，不知道到哪去了。所以在日本有人相信啊，徐福到日本来了。啊，也可能成为日本的天皇了。啊，有这么一个传说。啊，去。家庭历史太重要了，有这个东西人才真正爱家了。啊，爱你的乡土啊，那就是爱国啊。啊，中国人那么热爱国家，对于国家感情那么重，就靠这个家庭历史。啊，外国人没有啊。你要问他家几代，大概他知道他父母。知道他祖父母，再上去他不知道了。那个对家族的爱心，他怎么能生得起来？啊，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桩大事情。啊，东方人重视家族，重视家庭历史。啊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我们从家谱当中啊得到一个概念， 那就是在中国的汉族这个族群确确实实是一家人啊。皇帝有四个妃子，25个儿子啊，25个儿子在当时就有14个姓啊，有14个姓氏。所以这个汉族，我们从前念百家姓，百家姓里面一共是有400多个姓氏啊。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这汉族是一家人啊，都是炎黄子孙啊。啊，徐福是果然到日本呢，那日本大和民族也是我们一家人呐、啊，分支到这个地方来了，不是外人呐、啊。啊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，又何况啊，日本这个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能看到，从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密切的往来啊，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很多东西在中国看不见了，在日本看见啊，你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中国书上有记载，你们的饮食文化，你们的服饰文化都从中国来的啊。你们和服也叫吴服，吴是哪里啊？现在的江苏啊，春秋战国时代的吴国啊，从吴国传来的服装吗？啊，道道地地的中国古代的服装啊，啊，所以读中国古书，到日本来观光旅游感到特别亲切啊，这文化的关系啊，啊，你笑，笑这个字的意思，扩大来讲，那就是佛法里头所说的横包十方，竖穷三际，它有这个意思在啊！啊，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，这还不是一家了，一体，那个关系都亲切。啊，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发48愿，为什么要建立极乐世界来帮助这些六道众生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小，就是因为是一体啊，孝好比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体，我们身体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啊，这个里外不一样啊，就好像整个大宇宙啊，形形色色不相同。实际上是这些形形色色都是这一体里面的一个细胞，一个原子，一个粒子组成这一个身体啊。阿弥陀佛跟我们 同是一个身体啊。啊，中国人有一句谚语说：“心肝宝贝呀。”啊，我们大家通通是阿弥陀佛的心肝宝贝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十方世界一切如来、一切菩萨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啊，这叫一体，他怎么能不关心呢？怎么能不发大愿呢？建造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照顾这些六道众生，这应该的啊，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讲的啊。父母对于婴儿的照顾谈什么条件呢？不谈条件的啊，完全是真心的流露啊。所以佛法讲到极处啊，是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。什么时候知道呢？明心见性就知道了啊。没有明心见性你不知道啊，你是迷而不觉，你不知道啊。真正开悟了，明白了，晓得是一体啊，一家比一家还要亲，一家不是一体，一体是最亲的啊。我们这才明白，真正把阿弥陀佛认出来了。认得阿弥陀佛，你同时就认到变法界、虚空界万事万物啊。其实慧能大师讲的一句话我们没悟过来啊。你看他开悟最后一句话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阿弥陀佛是能生万法里面第一法，极乐世界是能生万法里头第一法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华藏从哪来的？变法界、虚空界从哪来的？自信生的。这是自信，是一个共同体啊，讲得很清楚啊。我们都要通过这么多年才认识了这句话啊，才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啊。所以日本遭受这一次的大地震的灾难啊，核辐射的灾难，我们感同身受啊！啊，这边同学们邀请，我能不来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找我来讲经，我一定来；找我来做法会，我不来。那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没做过法会啊，他老人家一生住世一生讲经教学49年啊，这是佛陀的事业，这叫佛事啊。佛事是讲经教学啊，我们做佛的学生，老师教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张家大师教我啊。我出家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，给我决定的啊，叫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听话了啊。这个听话就是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啊，老师这条路值得正确 啊，我这60年来证明了这条路是正确的，正道啊，这不是邪道啊。啊，证明了方东美先生当年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，也不是财富，与这个不相干。啊，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快乐无比啊，啊，天天欢喜，天天快乐。啊，这是最高的享受。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恐怖。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得自在啊。啊，这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啊，今天所说的，啊，科学上讲的，物质环境、精神的环境、自然的环境，我们都能够了解几分呢？啊，不敢说完全了解，能了解几分呢？啊，这个是快乐无比呀。下面讲至诚忠心啊，诚者真心，真是无为也；至者登峰造极，就是诚之极，故云至诚。这一句话就是讲真心啊，非常重要。六道众生为什么会变成众生？没有真心啊，真心真心有，不是没有，迷失掉了，迷了，好像是没有了，事实不然，事实没有啊，只是迷而不觉，你不知道有真心啊。如果真知道了，我用真心，真心就出现了啊，真心，真心是佛心啊。如果然用真心来用事啊，那真是灵光啊，无私不办呐。啊，世间人的心叫三心二意啊，这大乘教上讲的，六道众生用的心呢是三心二意啊，三心是什么呢？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，这叫三心啊。二意呢，那是讲摩那跟意识，摩那叫一根。第六个叫一识，是一根一识叫二意，这三心二意，三心二意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可是设法界全用的是三心二意啊，四圣法界用的正，六道里面用歪了，用邪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错用了心啊，偏重在不善。四圣法界用得很正啊，它偏重在善啊，六道不善啊。为什么四圣法界能用得善呢？四圣法界全是学佛，他没有开悟，但是他对于佛陀的教诲他能够理解，他能够依教奉行。为什么不开悟呢？他们的分别妄想没放下， 啊，妄想是什么？起心动念呐、啊，这是非常微细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。啊，起心动念有心的知道，无意的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而且起心动念非常微细。啊，弥勒菩萨说过，一弹指多少个念头啊？啊，这个念头就是起心动念，一弹指起心动念多少次？菩萨告诉我们，32亿百千念。啊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是十万呐、啊。32亿乘十万，320兆。这一弹指320兆个起心动念啊，这叫无明啊！你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。现代科学是用秒做时间单位，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啊，我快弹大概弹4次啊。我相信有人可以弹5次，如果5×320就是1600兆啊，一秒钟里头起心动念1600兆次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叫无明，这个很不容易破。啊，这个东西破了，也就是说这一念停了，不再起心动念了，那你的真心就现前了。真心不动啊，动的是妄心啊，阿赖耶是动的，是妄心，真心不动啊。慧能大师见了心了，告诉我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啊！那本无动摇就是真心了、啊，真心从来没动过啊！啊，你就用真心，用真心呢，十法界就没有了，这十法界是假的啊，六道是假中之假。啊，六道里面众生，只要把执着放下了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还有六道，就是说你的执着没放下，执着真放下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放下了的时候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没有了，什么境界现前呢？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现前了啊，十报庄严土也叫一真法界啊，这个真跟假就是十法界是假的，那个世界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十法界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十报土不生不灭啊，他没有生命，所以叫他是真的啊。大乘教里面真假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啊，凡是有变化的不是真的啊。你比如我人，我们眼前看到的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无常啊。啊，它不是永恒不变的，这是假的。啊，花草树木有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都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把假的放下了，真的就现前，一真法界就现前。 啊，可是这一真法界虽然没有变化了，是不是永恒不灭呢？不是的。啊，它能够停，这个停止一段时期，这个时期很长。佛经上常讲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释迦十八土啊，为什么会有十八土？十八土是无时无明习气还在啊。啊，无明是破了，无明是起心动念的，真的不起心不动念的。可是余习断不了，余习没有法子断。那有什么方法呢？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三个阿僧祇劫。他就没有了，自然没有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不好懂。古人呢，用酒瓶做比喻。啊，酒瓶盛酒，酒倒干净的，里面也擦干净的，确实没有了，闻闻还有味道，那叫习气。那怎么断法呢？没法子，只有把瓶盖打开放在那，放个一年两年再去闻，没有。啊，真的断掉了。所以他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没有了。这个习气没有了啊，十报土就不见了。啊，十报土是习气变化的，就不见了。不见了到哪里去了？他到常寂光土去了。常寂光土不生不灭。啊，常寂光里头没有任何现象。啊，今天科学所说的三种现象，物质现象常寂光里头没有，精神现象常寂光里头也没有，自然现象也没有。所以科学跟哲学达不到。啊，科学跟哲学他能够探测的只有这三种现象，没有这三种现象他就没办法了。啊，你看物质现象我们眼耳鼻舌身能接触到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呢，这五种接触不到，第六意识可以接触到，第六意识是思想啊，思想可以能想象，接触到精神现象。那思想接触不到的，还有自然现象，阿赖耶。啊，第八识能够接触到自然现象，自性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你就没法子了。就佛在大乘经上说，这个世间众生他们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大啊，对外他能够圆到虚空法界，对内呀，他能圆到阿赖耶识，今天的量子力学圆到阿赖耶，是那就到极限了。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啊，研究宏观宇宙的啊，他们的报告说啊，根据他们观察研究的结果，现在科学的仪器只能够看到整个宇宙啊 10%，还有90%的宇宙啊不见了。 那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这个报告我们一听到就明白，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，他不知道。啊，你们同学们晓不晓得到哪去了？我刚才还说过，回长极光去了，回到长极光啊，科学跟哲学都没办法了。那这我们晓得。啊，那么研究微观宇宙的这量子力学，他们圆到阿赖耶，这个了不起啊。啊，他们讲宇宙当中三样东西。啊，物质、信息、能量。啊，这个就是阿赖耶的三气象。啊，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，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啊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就是阿赖耶的四分，啊，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，自证分是能量，相分是物质，见分是信息，它选到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就说明了科学到了尽头了，再无法提升。啊，再向上呢，这个佛门里叫向上一住。那要把这个放下，不能用心意识。啊，把心意识统统放下。你就见到了，放下就是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他要不肯放下呢，那这个是极限，也无法再提升。啊，再向上找了个把根源找到，你就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。这一放下，在佛法里啊，你成佛了。啊，那是不是解悟了？你是证悟，你真真正的啊，确实透彻理解了啊，宇宙一切法的真相究竟是一回什么事，全部通达明了了啊，这叫成佛。成佛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德能就如此而已啊！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啊，能力、相好，通通流露出来了啊！这些菩萨们修行到最后是真的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今天科学这些报告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。啊，因为我们以前对佛经上讲的这些很深的经文，我们无法理解。啊，古人讲的，我们明白之后才晓得他讲的没错，但是没有科学家的报告，他们讲的听不懂啊，这些文字我们看不懂啊，这些科学报告对于我们帮助我们解悟，我们理解了啊，断疑生信呐，啊，信心建立了。啊，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建立了愿心，我们一丝毫不怀疑。啊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我们的方向正确，目标正确，我们一定可以往生，一定可以见到阿弥陀佛。 啊，到极乐世界再继续努力。啊，我们从觉悟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再提升到正悟，这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别搞其他的法门，其他法门我们做不到。啊，这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。啊，他年岁比我大，大我十七岁。缘分好啊。啊，遇到真善之事啊。啊，他的老师夏莲居居士。他的舅舅舅父梅光信居士。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梅光系的学生。啊，所以我们还都有缘分。啊，佛法的沉船上我们是同一个根源。佛法讲因缘呐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我们的缘分呢太殊胜了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修是善业啊，决定不能违背是善。违背是善，那就是造的食物，食物是造轮回业。念佛不能往生，念一辈子佛，到最后佛不来接引。啊，你要怪上阿弥陀佛，那你是罪上加罪呀，你就更可怜了。啊，一定要知道自己错了，佛没有错，法也没有错，啊，别人对待你也没有错，总是错在自己。啊，自己没有认真的依教修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常常提的《弟子规》没做到，《感应篇》没做到，《十善业》没做到，你念佛往生就不可靠。啊，你没有把握。如果这三个根扎稳了，你心地踏实，你自己有信心，我决定得胜，你有把握，有把握你生活的欢喜啊！不管现前什么境界，你都生欢喜心，你心是清净的，你不受外头境界干扰。啊，你真正呢回归到自信佛 啊，这个三皈依是皈依自信佛，自信佛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？知道自己跟阿弥陀佛的关系，一体的关系。否则的话你不知道啊。啊，你对于身外之物，对于净宗的原理原则之外的，你很容易放下。啊，不再贪念了，不再追求了。啊，你这个心是定。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 本经前面一品说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我只有个方向，有个目标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其他全放下了，这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这至诚忠心到极处啊！啊，这是至诚的 啊！对于一切人、善人、恶人，对我有恩的人，对我有仇恨的人，通通用真诚对待。啊，什么都不要计较。啊，那这些人呢，对我有恩的人好啊，曾经帮助过我，对我有仇人啊，他回报我，他侮辱我，他陷害我，也是恩人呐。啊，为什么？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的烦恼断了？这通过考验呢，让他来欺负你，他来骗你，他来害你，你一点怨恨心都没有，不生烦恼，功夫成就了。那如果碰到境界，心里面就不高兴了，就发脾气，你完了，你什么功夫都没有啊。那境界风才动就被吹倒了，你怎么会有成就？啊，顺境善缘没有贪念，都是来考功夫的。啊，顺境善缘，你喜欢喜了，欢喜是七情之一，是烦恼啊。啊，顺境善缘没有贪念，逆境恶缘没有怨恨。啊，你在这个境界里头不受外面干扰。永远是平静的，叫平等心啊。佛经上常讲平常心，平常心是真心啊，真诚啊，平是平等啊，常是永远保持啊。这个心就是至诚心啊，忠者啊，这个忠的意思，你看这个会意啊，心中有个忠，忠什么意思？不偏不邪啊，不偏不邪就叫忠啊。啊，念老这里也说得好，尽心竭力，忠于国家，忠孝二字为世间美德之本。不但是世间，除世间也以它为根基啊！啊，没有忠孝啊，怎么能成佛？哪一尊佛是不忠不孝？哪一个菩萨是不忠不孝？你找不到啊！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忠孝起家。啊，连阿罗汉、辟支佛都是忠孝啊，世间善法也是从忠孝成就的啊。有人问我，现前整个世界社会动乱，有没有方法能帮助这个社会啊恢复正常啊？提出这个问题是外国人问题啊，也是一个有很高地位的人问我啊。我回答他的时候，我说有，不是我说的。英国人汤恩比波斯说的， 啊，这是他们很尊敬的人啊。啊，汤恩比波是怎么说呢？说这个话是在1970年代，啊，他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这个见解了不起啊！那有人相信吗？我的看法好像是没有人相信。啊，我在2005年访问过英国，2006年在巴黎开会，会后啊也到英国去访问。啊，英国、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伦敦大学是欧洲的汉学中心。啊，我去参观访问，跟汉学系的同学交流，跟他们的教授啊交流。啊，跟他们谈了2个多小时。我就提出汤恩比这些话，我说这是你们英国人讲的，你们相信吗？因为这些人都是研究汉学的，啊，不要通过翻译，每一个人北京话都说得很好，能够看中国古文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。啊，我提出来，他们看着我笑，啊，我在这里等他们的回答。他不回答我，那我从反面说，我说那汤恩比波斯说错了，啊，他们也不敢说错，啊，不敢说对，也不敢说错，啊，碰在这么一个场面，啊，那最后就等我说话了，我告诉大家，我说汤恩比波斯说的话没错，而是我们把它解读错了，啊，大家不敢说，不敢说不对，也不敢说对，解读错了，错在哪里呢？你们都是研究中国汉学，啊，儒释道，哎，你们是相当通达，啊，那么提到孔孟。你们头脑里马上会想到4书5经13经，那肯定想到这些嘛。提到大乘佛法，你们会想到华严、法华、般若这大乘经典，肯定想这些东西啊。这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们当然不敢说。啊，我说你们所想看到的、想到的那是什么？儒家的花果，好像植物一样，你看到开花结果那么美呀！啊，看到大乘的花果，你们天天在研究的，啊，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们不敢讲，换一句话说，你们没有把握。为什么？你们没有体会到这花果从哪里生的？啊，好像植物开花了，结果了，花果从枝条上生的，枝从哪里生的？干生的，干从哪里生的？ 本生的。本从哪里生？从根生的。根是活的呀，你们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啊，你要能够把它的根本、枝叶、花果全部都了解了，你就晓得汤恩比的话不错，真有道理。啊，确实能够帮助这个世界。能够解决问题。啊，儒家的根是什么？弟子规。你们没想到。啊，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。佛家的根十善业道经。啊，你们从来都不会想这些东西的。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幼稚园的课程。你们今天是研究所的博士。不是神啊！我说那是根。那么你们今天研究的是花果，你们没有根本，那你所得到的是什么？花瓶里面插的花，死的，它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今天社会上东西，这些花果不行啊，讲讲好听啊。无济于事啊！啊，可是你要从根上讲的时候，它管用啊，它真管用。啊，我们2006年去访问啊，刚刚从巴黎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总部啊，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啊，在汤池做实验的报告成功了。啊，这个小镇48000人，通通学《弟子规》，男女老少大家一起学。啊，3个多月，这个小镇风气就大幅度的改变了。啊，我们看了非常欢喜。啊，证明汤恩比博士的话是正确的。没有错啊，要从根上儒释道的3个根啊，你有这个东西，你所学的东西管用；没有这个东西，学的东西不管用。为什么？死的，读死书啊，学的是死东西啊。我去儒家教学的学习的方法。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是你们是不是搞这个？是的，都在搞这个。那后面还有2个字，晓不晓得？笃行，这个忘掉了。学了怎么样？学了不管用。啊，圣人教给我们学了东西啊，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。管用啊，日常生活用到了啊，工作上用到了，待人接物上用到了，何学何用啊，啊，如何把45经13经变成自己的生活，独行啊，独行是什么？就是弟子规弟子规重要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体会呀，提炼出来孔孟学说4个字：仁义忠恕。啊，孔子一生讲仁呐，这孔曰成仁呐；孟子一生讲义也，仁义。这是孔孟学说的标志啊！论语上说得好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也。啊，那你想想看，这4个字能不能解决问题？ 啊，人是什么？人是爱人。现在人可怜呐，现在人不知道爱自己呀，他怎么会爱人？啊，怎么会不知道爱自己呢？自己的本性本善，不知道守住自己的本善，不是爱啊。那佛说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你今天变得的凡夫，造着罪业，你不自爱啊。啊，人不自爱，他就不会爱人。啊，自爱才会爱人。爱人从哪里爱起？头一个是爱父母啊，妻子儿女家亲眷属啊，慢慢在扩大啊，扩大到最后凡是人皆需爱。那在佛法就更大，佛法不但爱人，爱树木花草，爱山河大地啊。讲到这个爱呀，要发展到变法界虚空界，爱的教育啊，人要爱人就不会害人嘛，很简单这个事情嘛。啊，今天人起心动念损人利己，就是爱心完全没有了。啊，夫子之道是损己利人呢，这是爱心啊。啊，社会才会祥和。问题才能化解，那冲突就没有了。啊，义是什么？义是讲理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或情、或理、或法，叫义。啊，中国人讲情、理、法都顾到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只讲法，没有情，没有理。啊，我只要合法，法律条文我没犯。啊，所以这个法律有漏洞啊，有问题啊。啊，聪明人钻法律漏洞，实际他聪不聪明？他不聪明。为什么说他不聪明呢？世间法律管不了他了，因果报应他逃不了啊。杀人就要偿命，欠债就要还钱。啊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啊，人怎么会干这种傻事？那这人愚痴，哪里是聪明呢？啊，所以中国人讲情理法，啊，或情或理或法，啊，面面都顾虑到这是义呀。啊，我们用忠、用仁、用义来教化社会。社会就能够回头，就能祥和啊。那么今天东方把传统的圣贤教育丢掉了200年了，时间不能说是不长啊。啊，所以200年这个不善的积习累积到今天，灾难现前了啊，社会的灾难，地球的灾难。我们知道它的起因，那化解呢，要把这个因消灭掉，这要靠教育啊，教导大家人不能做坏事啊，要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啊，教佛法，教宗教教育啊。宗教这两个字一定把它搞清楚，它不是迷信啊，你们查查字典，宗是什么意思啊？它有很多意思，有三个重要的意思啊。第一个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遵从的啊。这三个意思重要啊。那教是什么意思？教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那宗教合起来，重要的教育，主要的教学， 遵从的教化，那现在人不要了，说他是迷信，天下怎么会不乱啊？地球怎么会没灾难？啊，尤其是佛教啊，我在前面讲得很清楚啊。那佛教带给我们什么？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福报。你要想求智慧、求福报，你来求福，你会满载而归也，你都能得到啊！啊，佛就是教给我们智慧，教给我们福报啊。但是不学佛，就说我不要智慧，我也不要福报。那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啊，这么好的教育，不认识他，说他是迷信，排斥他，糟蹋他，你说这个罪有多重？啊，你自己没福，没有智慧，情有可原，你还害了别人。啊，让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对佛教起了怀疑，不相信了，这个罪多重？啊，那你影响的面很大，影响的时间很长，那你的罪就有的受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把它搞清楚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提出啊，孔孟这四个字，啊，要用种树来解决现前社会问题。啊，忠实刚才讲了，真诚心，不偏不斜。恕是什么呢？恕是饶恕他，他造的那些罪业，因为他无知，没人教他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后面有说啊，大慈大悲啊，那这些造作罪业的人要原谅他，为什么？先人无知。不但他不知道，他父母不知道，祖父母也不知道，曾祖父母也不知道，高祖父母也不知道，这怎么办？他累积这么多代了，造的这些恶业，所以造作的罪业不要去追究了，啊，不要去惩罚了，啊，要原谅他，啊，孔子说得好。成事不说，已经做成的别说了，啊，做的是不善的事，随事不要去劝导他了，啊，他在干这些坏事，啊，他有这个势力，有这些外援，他肯定做得成功，别劝他，随他去吧，既往不咎，啊，过去造的罪业不追究了。一笔勾销，劝导他好好的来学传统文化，学圣贤教诲，必须从社会安定当中把教育办起来。我们在汤池所做的就是这一个指导的方向做成功。啊，如果他造的这些罪业，你追究他，他心里恐惧害怕，他就会反抗，又造成了社会动乱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不追究了，无论做什么样的错事，都不要追究，一笔勾销。啊，坐下来，好好的来学孔孟学说，来学大乘佛法。啊，我们。改往修来，这样就好啊！啊，一种温和啊、和睦的这个气氛之下来解决问题，决定不能用惩罚啊，用法律那个不行，那不是好办法啊。大臣跟孔孟不主张用这些办法，那大臣呢？我们提倡是这个。真诚慈悲 啊，怜悯这些造罪业的众生。啊，那么这些人，他要真正学了因果教育，良心会发现。啊，法律不制裁你，因果会制裁你，你逃不了因果。啊，所以我请了北京有个经世家，把这八个字刻了一颗印，我看上面挂在这个地方，他们镶在镜框上挂着。印章不大，小小的就放大了，放得那么大，是小印章。啊，这个印章里面，孔孟仁仁义忠恕，大臣真诚慈悲，啊，就刻的这些个字。啊，另外一颗印章，深爱世人。和平天使啊，这一颗印章是早年送给布什总统的啊，现在重刻了一颗啊，我们想在联合国活动里面赠送给全世界国家领袖啊，希望他们都能够体会到深爱世人，希望他们做和平天使，不要发动战争的灾害。啊，战争是人祸，不是好事情啊！啊，解决问题一定要用温和的方法，啊，不要用武力。啊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圣贤教育。啊，能够把圣贤教育办好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尤其是现在，科学技术发达，啊，传播这个工具好，啊，国家能够培养一批老师，人数不要多，五六十个人足够了。啊，有一个圣贤教育电视台24小时播放啊，让这些老师轮流在讲学，我相信顶多一年社会秩序就恢复了啊，地球上这些灾难逐渐就没有了，不是做不到啊，真能做得到啊，所以中国古人有智慧，古时候没这么多灾难啊，因为古圣先王他明白啊，《学记》里面就提出来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建国是建立一个政权，君民是领导全国的人民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学。教学为先，只要把教育办好，什么问题都解决啊，确实不是制度的问题，不是法律的问题，是人品的问题，人要是好人，不好的制度他能做出很好的事情，人品不好，再好的制度他照样干坏事啊，所以真正问题的结症，怎样把人教好？啊，那这个国家领导人就是圣王啊！啊，今天问题在此地，不在别的地方啊！啊，我在澳洲还遇到一个人。也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啊，我从来没听说过，就是现在西方人已经质疑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，我以前没听说过 啊，就是说他们对民主现在怀疑，产生怀疑。啊，我跟他们的回答，我说制度是第二，不是第一，第一是人，要把人教好。人教好了，什么制度都好。人要没有教好，什么样的好制度都会出问题。啊，怎么样把人教好，那就不能够离开伦理道德因果。啊，再就是宗教教育。啊，才能把人教好啊。宗教教育真的要很认真去研究啊，不能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踢开了。这是过分的粗心大意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非常精彩的东西。啊，我在这些年当中看了许多宗教经典。啊，我有一个笔记。啊，读书笔记。里面有十个宗教。啊，好东西我都把它抄下来。啊，我这个小册子题目是世界宗教是一家。啊，都是经典里面的句子，关于端正心念、修身齐家的教训，啊，很有受用啊！啊，许许多多的宗教朋友们看到了，都欢喜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啊，所以沉到极处啊，就至诚了；重到极处啊，啊，幕后讲心，此处指是法，为真实不起。啊，下面第二句呢，忙中念佛，啊，工作在繁忙，抽出时间来念佛。念佛的功德无比的殊胜啊，这部书里头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透彻，要认真去学习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